金属，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然后又有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潮牌，又有一些这个那个座椅的一些体验，然后音响的一些体验，你就会发现就是实际上你可以把领克02的发布会变成一个游乐场。其实我更希望01跟02在将来去做比如说地推啊，或者说在线下的一些去巡展的时候也这么去做，就是让很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别光看车，一定要去体会到真正体会到01、02它所倡导的这种领克的叫生活方式。 嗯， 而这种生活， 你这点说到我心眼里了，就是这么多坐车和坐生活方式的，就是我觉得领克的车和在发布会现场他们挂的衣服，包括他们的包， 嗯， 这是一波人他们的整个能够搭得起来的东西。 嗯， 就有些车做生活品类，让我觉得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生活品类人不会选择这个衣服开在这个车上。 嗯，明白你的意思。 嗯，就是你说捷豹吧，人做袖扣没问题搭、 嗯， 但是用这个东西人少。 嗯。你说天津一汽再做个袖扣，嗯， 没戏， 嗯。 然后，但是领克这个价位和它主打的这个人群和它主打的这个 feel，、 嗯、 看我现场印象非常深刻， 嗯， 黑色的那种布包， 嗯、 现在时下很多年轻人喜欢这种比较环保的，又比较简单的设计， 嗯。 然后包括 T 恤那种感觉，就 但我告诉你卖的不便宜呢，129一个包， 啊，也不贵啊， 129一个布包， 你知道现在潮牌布包多贵吗？ 购买力真的咱们。就不能小看年轻人啊，所以说这01、02绝不是我跟老车这样的受众。 我跟你讲，前两天他们说就为了买一个包，是什么包啊？透明的、 嗯、 透明的，就是那种全塑料的、 嗯、 全透明的、 嗯、 里边还要再放个包的那样一个包。 我知道，嗯， 很贵的，40。 哦， 你理解不了吗？但是人家女生说我这个我等了半年才买的， 单位是地男儿。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他们领克主打的这个风格， 嗯嗯， 还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感觉， 嗯， 很好， 嗯， 我也觉得年轻人应该会喜欢、 嗯、 看看销量吧，等一等， 嗯 嗯，好，不说了啊，那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一辆非常漂亮的车要跟大家说一说。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的新闻啊。最后一台车， 对，这辆车其实我觉得就要从老车在买车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第一代的国产车型来说起了、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国内看到大众品牌最好看 最美大众车， 对，最美的这个大众品牌旗下的一款车， 没问题。 CC 要从第一代开始说的话，就是圆灯、 圆屁股、圆灯 啊，对，然后很圆圆润润的， 就是那种感觉、 啊、那样的感觉， 圆乎乎的、嗯、 就是很流线， 对 啊，包括很圆润、 嗯、 而且呢它是大众车型为数不多的 无边框 的车门， 无门框的无边框，对，无门框、 一样嘛， 对、 嗯、无门框的这种感觉。但到了第二代，就是改款之后的这个 CC 确实是有一点 差点意思， 哎，差点意思、嗯、就是想要 变化不大， 又要做商务， 对， 然后又想还拿着 CC 这个风华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 你记得原来那个大众网站上还挂过就是风华什么什么， 对 对 吧？ CC 广告词， 实际上就是上一款的这个 CC 确实是在市场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波澜， 确实是、 嗯、那好，现在18款的全新一代的这个 CC MQB 平台的啊，又提到了这个平台 来了。 这个车型我认为它是继承了第一代的那种感觉， 是， 而且变化很大，不光是用了 MQB 平台、 嗯、 它还引入了就是在这个类别这个细分市场当中最需要有的是什么呢？掀背， 就是实用嘛，空间， 对，就是原来你说 CC 因为它轿跑嘛， 对， 所以后排空间小，没关系，咱们可以忍、 嗯、 因为它还有这个无边框车门的， 对 对 对对， 但你后备箱就被挤压得很矮， 对对， 就 它后边整个就溜下去的嘛， 对啊、 嗯、 所以现在新的一代的这个 CC 它的这个掀背的这种感觉能让我想到了有很多的进口车， 是， 就是一下子把这个整个的空间利用率完全给这个单，就是做得非常非常棒、 嗯、 而且整个的这个长宽高啊比现款 CC 都是要